这是来自张韶涵的《香水百合》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1995年张学友的《拥有》专辑当中一首 Tango 曲风的歌曲。这首歌的作曲呢是曾经给张学友写过祝福的郭子。来听到这一首很特别的《情愿》，这是一首在哀怨当中呢也希望给对方一份承诺的爱情歌曲。 只过了几个秋，也爱心也寂寞，转眼绿叶黄，黄叶落，誓言挡不住寒冬。你奄奄地说爱我，要我不能言不能从，给了你自由，你还要更多。情若是会变老，你我都该好好保养。我对你痴痴情愿，怕你视而不见，眼起眼睛都要你显现，我看淡一切。独自过了几越爱心越寂寞，转眼绿叶黄，黄叶落，誓言挡不住寒冬。你奄奄地说爱我，要我不能言不能走，给了你自由，好吧。

从贝壳里能可以听到整个海洋，我曾和你们一样有这样力量，怎么遗忘？曾经扬起脸就能开口歌唱，曾经迎着风就能享受飞翔，就算看见角落微弱的星光也觉得很璀璨，曾经想象力超过天方夜谭，天堂，我曾和你们一样有这样想象，怎么遗忘？曾经扬起脸就能开口歌唱，曾经迎着风就能向前飞翔，就算看见角落微弱的星光也觉得很璀璨， 这是来自孟庭苇的幸福感专辑当中的天使之歌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杨坤当年2002年首张专辑的标题歌曲无所谓，而这首歌呢也是各种模仿秀当中模仿杨坤的必唱曲目。 无所谓谁会爱上谁，无所谓谁让谁憔悴，我的幸福是短暂的美，幸福过后他会来受罪，错与对再不说的那么绝对，是与非再不说我不后悔，破碎就破碎，要什么完美，放过了自己我才能高飞，无所谓无所谓，原谅这世界